总是想着他，不爱不爱他，不爱你，你都完美胜过他。 不要再盯着那手机，不要再那三心二意，你明白的，你清楚的，我超级的女孩。 有时候生气的送你的花， 这个怪丢掉吧。 还有他那最迷人的微笑， 忘了怪忘掉吧。 他的温柔还会让你颠倒， 醒了怪醒来吧。 你的话是多么神秘，竟让我好好的保密。 随着他， 如果他说喜欢你，就算再忙也能够等到你。 那一定是他说的谎话，那一定不是真心的话。哦，别相信吧，离开吧，快到我的身边来。 有时候想起他送你的话。